消委会建议销售境外一手楼地产代理及营业员需领牌。 本港下周二起恢复澳门回港二及来港二入境免检安排。 支联会及李卓人等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明年一月再讯。 马克龙与莫里森通电话，潜艇外交风波以来首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2021年10月29日星期五的朝早，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的是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想同大家讲下呢个靶场消息先。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另外同大家讲下呢，就係有关于境外买物业嘅情况。唔知大家有冇啲自己啦，或者身边人呢都有可能投资呀，或者退休等等唔同嘅用途呢，都喺境外有买嗰啲嘅或者投资一啲物业嘅。见到消委会呢寻日就公布有关于境外置业嘅研究报告，提到就喺2017年去到今年嘅8月，接获261宗呢涉及境外住宅物业销售嘅投诉啦。其中今年1月至8月嚟讲，连埋一啲非住宅物业呢就接获106宗的投诉，主要涉及就是一些物业地点都是在内地的，就是近九成都是涉及一些销售手法的情况。消委会在建议入面都提到，促请政府是规定所有从事销售境外一手住宅物业的地产代理和营业员需要根据地产代理条例去领牌的。讲紧就是一些营业员和地产代理就是促请他们在一手楼物业他们是销售的时候都要领牌的。但有没有一些听众观众或者在投资境外物业方面都有一些相关的经验，或者遇到一些情况可能都涉及一些风险，或者你留意到一些情况可以值得讲一下呢？欢迎打来1872311 讲一下你的看法的。电话旁边有请你一位嘉宾，有香港房地产代理业联会荣誉主席郭德亮。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郭德亮。是 早晨，早晨。 昨日消委会呢就发表了这个关于境外物业销售的报告啦。咁提到一些数字嘅，其中就话17年去到今年8月就261宗呢一啲嘅投诉，咁平均损失个金额就话36.8万港元。整体嚟讲都话投诉有啲嘅上升嘅趋势啦，连埋唔同嘅執法机构收到嗰啲都系类似系咁嘅。你点睇呢啲数字呀？你觉得同系咪真系有一啲所谓叫做非持牌嘅地产代理系处理呢啲嘅境外物业有关系呢？ 这个当然啦，因为呢就其实个事源呢就喺呢个2010年呢，香港政府推出咗好多辣椒啦，咁你知辣椒就好多辣税啦，咁形成呢就呢几年呢啲人就係好多去咗外地买楼，因为避咗嗰啲辣税。咁买多咗呢啲楼呢，自然嗰个争议呀或者问题就多咗出现咗，就尤其是依家好耐，即係香港卖境外楼呢已经有几十年嘅历史㗎啦，而有卖呢啲境外楼呢到而家为止呢都是，如果是不需要攞牌的，即是不需要是持牌的地产代理，只要呢他攞个商业登记呢，他已经可以去即是营销推售这些这样的境外的物业。那这个如果在这些这样的没有监管之下呢，是真的会很多这些问题产生的。那监管局呢在2017年呢就住这个问题呢，即係當時嘅輿論都好多啦，咁就係發出咗有關呢個銷售，即係境外香港境外嘅未建成物業嘅執業通告咧，就俾我哋嘅持牌代理。咁當然佢就係希望持牌代理買呢啲樓嘅時候咧，就要遵守一啲佢哋嘅執業規例啦嚇。咁呢個對有持牌代理去銷售境外嘅物業咧，係有一定的指引啊，同埋規限嘅。 不過呢個就針對未建成啊嘛，我所聽你講係嘛？未建成。係 啦，咁呢個都係而家好多喺買海外樓嘅，多數都係未建成嘅。咁而嗰個情況咧，就係話有規管嘅當然好啦，冇規管嘅就會係產生多啲問題。所以消委會今次都講話，應該係全面咁樣，所有要銷售境外物業嘅人士咧都要去 持牌咯，话攞牌咯吓，咁啊批管翻，因为而家个形势都系话，因为历史遗留落嚟咧，系有好多做呢啲海外楼嘅都系冇攞到地产代理牌。 我想知道有几多咯，即系譬如做呢啲海外楼嘅，有几多成系有代理牌，有几多成系冇嘅咧？以你了解， 应该都有五六成以上都冇牌噶啦。 嗯， 因为佢哋都以往做开，咁佢都唔需要攞牌，佢冇去攞嘅。咁而家都有好多有持牌嘅地产代理咧，因为而家我头先讲过啦，2010年之后咧，都好多人去买海外楼嘅话咧。咁我哋行業都開始進軍呢個海外物業㗎啦。 嗯， 你睇到好多都有牌嘅地產代理都涉及到呢啲買境外嘅樓㗎啦。咁但係當然我哋買呢就會受監管局嘅規管，監管局嘅規管呢佢有幾樣嘢要求我哋嘅，都幾對消費者都有一定嘅保障嘅。譬如話佢有兩項好重要嘅嘢呢要求我哋一定要做嘅呢，第一個呢就係嗰個盡職審查。 系 咁，尽职审查里边咧又有三项嘢嘅，有一第一项咧就系发展商项目嘅业权啦，咁即系睇下佢究竟系咪真正嘅业主，因为有阵时卖楼真系唔系业主卖嘅，咁第二个咧就系话发展商嘅财务状况啦，因为如果佢冇实力嘅，可能卖下佢起唔到嘅，咁咪烂尾咯。第三个咧就系发展商项目嗰个关键嘅资料啦，譬如嗰啲。究竟佢幾時可以落成啊？佢嘅面積啊，佢嘅樓宇嘅建即係點樣起發啊？政府嘅批文啊，咁嗰啲有關嘅嘢啦嚇。咁跟住就第二個大嘅要我哋做嘅咧，就係個法律意見。咁呢個法律意見咧，就係話要我哋取得咧嗰個境外物業當地嘅法律意見。咁係有咩嚟嘅咧？就有關嗰個買家購買啊、轉售啊、出租或者做按揭。有冇任何嘅限制？呢、這個都好重要嘅，因為真係咧，我哋都同監管局開過會咧，佢哋認為咧監管其實都有一定嘅困難，因為咧境外咧係講全世界，包括埋大灣區或者係國內，咁所有嘅地方其實咧都有自己一套嘅法例，有一套嘅規管，一套嘅制度，嗱亦都有唔同嘅貨幣、唔同嘅語言，同埋咧就佢哋有嘅大家都有舉個好簡單嘅例子，香港賣樓係講每一尺嘅，國內賣樓係講每一平方米嘅。你而家呢個已經好一個好明顯嘅，即係唔同啦，係嘛？ 但係覺得咧，我想問咧，即係個關鍵頭先提咗好多好多盡職審查嘅資料要俾一啲買家咁樣啦。但係個問題係而家因為好多都係冇牌噶嘛，佢哋基本上如果唔提供呢啲資料，係冇任何嘅法律責任，而消費者都冇保障。呢個係 冇錯，講得好好，係冇錯，就係呢個問題。所以而家消委會就要求咧，就要監管啦。咁我哋都業界咧都認同咧，係需要監管，同埋咧係需要佢哋呢啲人士咧係要攞牌嘅。咁我哋自己研究過咧，就覺得咧，即係有兩個方式啦。第一個咧就係話。成立一個新的境外物業的地產代理監管局，咁第二個呢就是現有將地產代理嗰、那個地產代理條例啊，即係1997年通過喺立法會通過嗰個地產代理條例咧，就將監管嗰個職能咧擴大，因為咧地產代理監管局咧喺嗰個1997年通過嗰個地產代理條例裏邊咧。佢嘅職能咧，只係規管境內，即係香港境內嘅物業，咁冇權去規管境外嘅物業，所以變成咧今日境外嘅物業咧銷售嘅人咧係唔需要攞牌就咁解啦。咁所以如果簡單啲講就係話將佢嘅職能咧去立法會度擴大到規管埋境外銷售嘅物業咧，咁佢就有權去要求銷售境外物業嘅人士咧喺佢嗰度攞牌。咁我覺得咧。 Okay. 呢、這個就最簡化嘅，因為咧，如果你用我第一隻講嗰只話，成立一個境外嘅銷售物業嘅監管局咧，地產代理監管局咧，嗰、那個時間可能要五六年先至完善到嘅，咁咧對遠水不能夠救近火啦嚇，同埋呢五六年間，我諗都好多人會去買呢啲物業嘅，咁亦都會形成好多問題。 Okay. 我哋覺得最簡便咧。就是盡快去立法會申請擴大這個監管局那個規管地產代理的職能是去到 所有賣喺香港賣境外嘅物業嘅人士咧，都要去喺監管局攞牌，咁呢個就會有好完善嘅規管啦。 明白。 咁而家係啦，係啦。 郭德倫，我想搞翻清楚一個基本嘅事先，就係究竟點解而家啲有牌嘅地產代理咧，要即係我聽到話好似係啲僱用一啲本身冇牌嘅營業員啦，去銷售一啲境外嘅物業，點解會有呢個做法嘅？其實 我諗就唔多啦，應該就唔可以嘅。 係， 如果追究起上嚟咧，佢都有責任嘅，因為咧，如果佢係持牌嘅話咧，佢都要根據地產代理監管局嘅規矩執業嘅規例咧。佢都唔能夠請一啲無牌去銷售嘅啲地產代理嘅做一啲地產代理嘅工作嘅，咁呢啲可能啦，而家仲有啲灰色地帶啦。頭先我講過啦，咁因為佢嗰個監管嗰個規管咧，只能夠係境內嘅，咁會唔會有一啲地產就會走呢啲灰色地帶咧？咁我覺得咧，如果監管局真係追究起上嚟咧，都走唔甩嘅，因為咧我知道監管局咧就係話你從事地產代理咧。你都受佢規管，而家嗰個其實監管局用一個係咩嘢方式呢？因為頭先講過啦，佢唔能夠規管境外嘅物業咧嘅銷售咧，佢而家係用我哋一個叫做操守守則，即係話你地產即係持牌香港持牌嘅地產代理咧，佢做嘅行為咧，如果有問題咧，佢就會用呢個守則去即係檢控佢啊，或者係追究佢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其实就如果佢用到呢样嘢咧，系违咗法嘅话咧，监管局都会照追究嘅。即系话你唔用唔适当嘅人去做唔适当嘅工作咧，因为喺香港其实有一个好重要嘅嘢咧，就系卖物业咧喺香港嚟讲咧，一定要用地产持牌嘅地产代理，或者系业主即系包括埋发展商咧，呢两个人士先有权卖楼嘅，其他人卖都系违法嘅。咁剛才可能都會解答到你這個問題，就是說如果他不是持牌而他做緊是受地產代理監管局規限以下的做的工作呢，他都是違法的。 OK， 好啊，唔該曬郭德亮，多謝你跟我們簡單講了同埋回應了有關於消委會這個的建議。另外呢，又想請一位的嘉賓跟我們傾下，電話旁邊有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恆斌的，早晨。 早晨，小樂文，各位聽眾大家好。 早晨陳恆斌，你之前好像是不是都有跟進過一些境外物業求助的個案的？ 是啊，我在2017年呢就收到求助啦，咁嗰陣時都係有30多个嘅買咗英國樓嘅人呢被騙嘅。咁嗰陣時我哋都報警啊，搵政府去傾究竟可唔可以有法例去覆蓋啊咁。咁政府呢嗰陣時局長回覆呢就我哋有搞講座㗎，有提大家㗎咁。咁成日搞講座，個大眼識人就唔會有騙案㗎咩？即系跟住我2000年咧，我再跟進啦，政府都系死咬住咧，就系话佢有做宣傳就得噶啦。咁所以政府一路咧就唔肯修例啊。頭先郭德亮講得好啱嘅，本身咧只要將我哋地產代理嘅牌照嗰個例咧係擴闊去到海外樓，咁其實已經解決問題。咁但系政府咧一直都系唔肯去修例，咁可能即系以前修例比較麻煩啦。咁但係跟住落嚟，我哋覺得修例嘅速度啊，或者係嗰個難度都會減少嘅時候，我哋都希望呢啲例咧係可以盡快修去填補漏洞。 嗯，我想知你當時咧去處理呢一啲求助個案嗰陣咧，係咪都係涉及今次消委會提出嘅針對嗰個點，就係、是、一啲非持牌嘅代理，佢哋係咪都係光顧咗或者幫襯咗呢啲即透過呢啲非持牌代理去買海外樓咧？ 是没错的，因为他们去买的时候呢都是有些很细的条文，就是说不需要自牌的。 嗯。 啊那即是那些字呢是细到不得了。那政府就说不是啊，他交易上面已经有提醒了市民他是没有牌的啦，那不需要自牌的。那但是那些字那么细哪有看呢，是吧，看不到的嘛，还有那么长，那些即是条文都是细到和长到不得了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说本身他去做这些交易是不需要持牌，那我们那个地产代理的条例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覆盖埋呢？啊，当其实他们去买楼的时候都说哦，那海外楼基本上就已经是他讲到天花龙凤啊都得了，那有些就去听讲座啦，咁聽完講座之後就啊即刻買，有啲咧就睇報紙啊，睇 廣告喺網上啊嗰啲廣告，跟住咧去聯絡嗰啲銷售，跟住就買嘅。咁、完全個過程裏面咧冇監管，咁最終咧受害，跟住就只能夠報警。咁報警咧又隔山買牛，佢政府只能夠又透過國際刑警去幫手去睇下有冇罪案喺當中。另外就係揾消委會投訴啦，咁但係呢啲嘢投訴同埋係即係去揾警察，其實都已經係無補於事嘅。咁若果你係喺條例上面有規管，咁即係本身持牌人呢，佢就會更加小心啦，同埋係會負返部分嘅責任，咁市民保障就會大啲啦。 嗯，但今次呢見到消委會主要嘅建議就係話針對一手樓住宅啦、地產代理同埋營業員要拎牌啦，咁呢個係咪真係解決到大部分一啲喺買海外物業嘅風險呢？因為有時另一個風險就聽到係一啲爛尾樓喎，呢、這個又未必係處理代理嗰度可以處理到，係咪呢？ 但爛尾樓嗰度咧就係、是、都有嘅，多數都係爛尾樓嘅。 嗯， 即係俾咗錢，俾咗訂金啦，跟住一期期錢就一路匯過去。但係咧，嗰邊嘅地盤就冇開工，又或者咧，甚至乎地盤又有啲帳目問題啊，根本上就冇人開工啊，跟住就賴呢樣賴嗰樣，最後咧你由於你身處異地咧，本身你又冇辦法去跟進，同埋咧。當地你又未必言語好通啦，揾律師可能好貴啦，你冇辦法同佢去打官司，咁最終咧就係啞忍同埋損失。咁若果本地咧有地產代理去即係持牌去處理咧，咁至少你個地產代理咧，你要去接呢單生意嘅時候，你就要小心啦，同埋係要查清楚嗰個本究竟係咪真嘅，就唔係話任由嗰個發展商講到天花龍鳳啊，又或者佢講到自己個。程度啊，嗰啲牌照啊，申请兴建啊，嗰啲报批啊等等咧，佢已经系可以任佢讲噶嘛。如果系有持牌嘅地产代理，咁就可以即系有啲专业人士帮市民去把一把关。咁至少市民喺追究起上嚟都系有个谱啊。而家就系完全冇得追究嘛。 你整体嚟讲，觉得政府即系愿意真系听咗消委会嘅建议之后，跟住去做啊，或者甚至做到修例嗰个机会有几大咧？觉得？ 我覺得就嘆慢板嘅政府喺呢、件事上面，我其實即係經過幾年嘅跟進咧，我覺得佢哋就係、事不關己己不勞心因為佢嗰啲物業唔喺香港，佢就認為自己冇責任。咁但係對於保護自己嘅市民嚟講咧，佢即係責無旁貸嘅。咁所以我都希望即係如果有機會喺立法會嘅話，我哋都會繼續跟進。咁啊，希望佢就真係見到嗰、那個投訴嘅數字急升啦，同埋年年我哋都同佢要求，咁希望佢係嚟緊修例啦。若果收唔到例嘅時候，政府唔肯主動收嘅，我哋都會考慮用私人條例草案。 嗯 ，OK， 好啊，唔該曬陳文斌，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好，陳文斌咧就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嚟嘅，佢話佢過往都接過一啲相關嘅求助，就係、買咗一啲海外境外嘅物業嘅時候遇到一啲問題。嗱，見到咧運房局咧都有回覆傳媒查詢啊，提到就話咧政府同埋地產代理監管局咧會細心研究消委會報告，並且適當考慮啦。亦都提到局方話咧就話僅僅係監管地產代理咧，唔能夠解決源於發展商嘅問題，亦都唔能夠有效咁減低香港買家嘅風險啦，將責任咧轉嫁去地產代理嚟咧。亦都未必是適合的，例如樓位費是否可以退還，是否可以設冷靜期，或者是取決於發展商，這個就是運房局回覆傳媒的時候提到的。聽下大家的電話，有關於一些境外接的情況。電話旁邊有關先生，早晨。 是早晨啊，蕭總。 是，你好，請講。 是剛才呢所有嘉賓都說是關於那些持牌代理人，咁我正想講咧，我就係喺2017年咧，透過香港一間本地中介咧，係十分之有名嘅，係一間中原地產嘅海外物業。咁就透過佢哋就購買經過講座啦，同埋嗰啲即係網上 Facebook 嗰啲宣傳啦，就去一個展銷會啦，咁就購買咗一個泰國單位啦。但係佢哋係一個持牌嘅，即係十分之有名嘅物業代理嚟噶嘛，即係公司嚟噶嘛。咁但係經過即係最終咧，嗰間泰國嘅發展商咧就爛尾啦。咁之前都跟進都 OK 嘅。咁但係發覺之後個代理佢哋話因為聲稱佢話泰國嗰間發展商都係好有即係好有實力啦，有上市啦。咁我哋啲一班苦主咧就即係相信佢啦。咁但係之後發覺我哋間泰國發展商就起完間樓。

支聯會及李卓人等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明年一月再訊。 馬克龍與莫里森通電話，潛艇外交風波以來首次。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頭先講到有關於境外置業嘅一啲情況，針對唔同嘅投訴情況啦。咁啊，見到消委會咧都話，現行嘅法例咧容許一啲非持牌代理以及營業員咧係銷售境外物業啦。咁就建議，由佢哋有個建議啊，就話規定咧所有從事銷售香港境外一手住宅物業嘅地產代理咧都要係領牌啊。咁亦都建議譬如話準買家啦，亦都提供啊，為佢哋提供唔少過七日嘅樓位費冷靜期等等嘅。對於一啲境外置業嘅經驗，會唔會大家都有一啲相關嘅情況咧？或者遇過唔同嘅一啲買境外物業嘅情況，或者一啲嘅風險，可以講下嘅1872311 1872311。而且博士咧都請嚟一位嘉賓咧上到嚟，有消委會主席林定國，早晨。 係，早晨，早晨。 早晨，林定國，頭先都同唔同嘅嘉賓講到，因為你哋尋日已經公布咗呢一個有關於境外置業嘅研究啦。見到淨係數字上咧，呢幾年都升唔少。咁啊，亦都牽涉到見一啲牽涉嘅地點，可能主要係內地啊、泰國等等。有冇話分析到即係點解呢兩個地方特別多啊？可唔可以有啲乜嘢要大家提下咁樣 嗱，我諗我哋就即係冇話就住每一個地區去做一個好詳盡嘅分析。咁數字多可能係因為譬如泰國咁，係有特別一個樓盤係出咗問題。咁變咗就亦都唔係一個單一消費者有投訴，可能係有數量相當唔少嘅消費者投訴，所以就住某一個樓盤或者某一個發展項目，如果出問題嘅話咧，可能就會令到嗰個地區投訴嘅數字咧係突然間有個飆升。咁內地都係同樣嘅情況啦。咁所以但係你話係咪某一個地方特別多問題咧？我哋又冇去深入研究。咁但係我哋整體上就唔係針對某一個地區。而是總之是境外的物業呢，似乎我們都看到一些共通的問題，是應該有一些一致性的方法去加強那方面的監管，這個是我們的焦點。 投訴數字剛才提到一至八月就有106宗，連埋一些非住宅物業的，這個就是數字上多了。有沒有看到一些投訴主要是涉及什麼內容呢？昨天講得很詳盡，現在可以簡單給聽眾了解一下先。 其實都是來來去去幾類的，第一類就是說在銷售的時候呢，是一些資料是不準確啦，或者有誤導性，令到他們即落了搭去買境外的物業。第二類呢，很多時候呢就是對於出問題之後希望攞返訂金又好，樓位費又好，咁嗰方面出現爭拗，攞唔攞得返呢，係咩情況之下攞得返呢。第三就是有時候就是俾完之後過幾年諗住收樓，原來發覺到最後呢是出咗問題，是有延遲嘅情況啦，或者甚至有時候呢是直情是根本是爛咗尾。咁嚟嚟去去集中嘅主要都係呢幾方面嘅大問題。 呢幾個問題，不過今次見到你哋其中一個大嘅建議咧，就係話針對一啲純粹處理境外物業嘅地產代理咧，就而家可以係豁免拎呢個嘅地產牌嘅。你哋就話希望可以喺呢一方面有多啲嘅規管，希望針對佢哋都要拎牌咁。而家咧，佢哋即係唔需要領牌啦，咁但係佢哋都有一啲嘅聲明要做嘅。你哋見到個問題出喺邊咧？佢哋係咪根本冇同啲客講清楚佢哋係冇牌啊，定係點嘅咧？ 我諗問題有即係幾個層次嘅，即係第一，好似你啱咁講，有部分嘅做呢方面嘅地產代理，只要佢哋係淨係處理境外物業，現行法例咧，佢哋可以豁免嘅，即係佢可以唔使攞牌。即係變咗而家處理境外物業嘅咧，有兩堆人。有堆人咧係有牌嘅，因為佢又做境外物業又做香港物業。有一堆人咧係唔需要攞牌嘅，咁變咗有個唔一致嘅地方。點解做同一樣嘅嘢，有啲人需要受多啲規管，有啲人唔需要做啲規管呢？第二就係、是、即使你係唔需要攞牌，其實而家法律都有個要求嘅，就係、是、你話俾人哋聽，其實我冇香港牌嘅。一個目的就係等人哋知道你冇牌啊嘛。咁我就同你相處嘅時候，我要諗下咯。因為如果出咗問題，我就可能投訴無門嘅咯噃。咁所以嗰個聲明其實有一個重要性喺度嘅，令到同你即係交手嘅準買家咧係知道你嘅身份。但係當你又唔講俾人聽，其實你係冇有冇牌，或者你嗰個聲明你冇做到嘅，咁代表啲咩嘢咧？到底係你有牌啊，定係冇牌咧？定係你有啲規則係冇遵守到咧？你嘅身份變咗咧就唔清晰，咁變咗令到消費者咧都唔知道究竟你確實嗰個情況係點樣啊？ 但而家有啲地產代理有牌嗰啲咧，唔做一啲嘅境外樓樓盤，係咪好多都係交咗俾一啲 獲得豁免冇牌嘅人去做呢啲境外樓樓盤，個原因又係啲咩咧？你了解到？ 我就唔敢講話係咪好多，但一定有個現象，因為而家容許一樣嘢就係咧，要分開兩類人，有啲係地產經紀啦，經紀牌可能係一間大嘅地產公司，咁但佢核下係會僱用好多唔同嘅所謂嘅營業員，法律上，咁其實原則上兩批人都要各自攞牌照，但係法律容許一樣嘢就係一個有牌嘅地產代理。可以雇用一啲咧係受豁免嘅營業員去專門處理境外物業，咁所以呢度又定到複雜咗啦。即係個可能個老細有牌嘅，不過你又雇用一啲咧係唔需要攞牌嘅員工去處理，咁啊令到件事更加複雜啊！市民又可能更加混亂啦。 個原因係咩咧？同埋佢哋有冇講清楚㗎？通常以你了解， 呢個就係我哋都去研究嘅問題，有部分有講清楚，但有部分亦都係真係唔知道，因為佢唔講，我哋就唔知道佢實際個身份㗎啦嘛。咁所以。有部分嘅地產代理當然唔可以捉高打船人，話所有代理都唔係依法辦事啦。有部分係真係跟足規矩做，有部分係冇交代清楚，或者完全冇聲明。咁所以我哋睇唔到嗰個情況。至於你話點解呢個情況，咁當然佢哋即係內部一個自己可能係一個安排啦，咁亦都睇到商業上點解會有呢、這個做法。 而家譬如你呢個建議係針對一啲即係地產代理或者營業員啦，即係希望佢哋全部做境外樓，純粹做境外樓嘅都要領牌啦。但譬如頭先你都提到有一啲嘅投訴係涉及到爛尾樓嘅，即係去到中途可能嗰個工程停咗工，根本都未完成間樓嘅咁，呢啲情況係咪針對代理或者營業員又可以解決到 嘅 問題？ 呢、這個就真係要講清楚，因為有一個即係都幾流行嘅，或者一個諗法就係、是，有時候真係海外樓、境外樓出咗事，真係唔關地產事嘅。爛尾一個好好嘅例子，因為爛尾都係發展商，可能佢財政嘅問題、經營問題做唔成啫，可能個代理都估計唔到嘅，個代理都唔知嘅，咁關佢咩事咧？點解要管代理又可以處理到個問題咧？我諗個答案就係咁樣嘅。嗱，我哋而家。嗰、那個目標咧，唔係話去要消滅咗呢啲可能出現嘅風險，因為爛尾呢個風險咧，好多時候都控制唔到嘅，你點管都管唔到噶啦。但我哋個重點係咩咧？就係話市民喺決定去買一個海外物業，尤其是樓花嘅時候咧，佢要充分知道自己可能面對啲咩風險，先至去決定做呢個購買嘅選擇。所以我哋個點解要針對代理？因為代理就係代表咗發展商去向一啲有興趣買境外物業嘅人。提供一啲資訊，而啲資訊咧，我哋覺得係要包含咧係足夠嘅一啲提醒或者警告，啊話俾人哋聽，我個發展商我個背景係咩先？我係財雄勢大啊，定一間啱成立個公司先？我有冇水係可以完成到個物業嘅先？啊，完成嗰個階段去到邊咧？咩叫完成咧？當你提供咗足夠嘅資訊、足夠嘅提醒嘅時候，市民就要自己做選擇，一個知情嘅選擇係我的重點。而地產代理咧就係要扮一個好緊要的角色，只能夠係一個情況，就係佢提供個準確嘅資訊，提供足夠嘅一啲警告同埋提醒，先至可以令到市民做一個知情嘅選擇。做咗知情選擇之下，有啲風險你願意承受嘅話，咁呢個就係市民嘅選擇，咁亦都冇辦法嘅。咁所以我哋個焦點唔係要去排除所有其他嘅風險，係要市民明白面對咩風險。而喺呢方面咧，規管地產代理，我覺得係一個重點嚟嘅。 我見你哋喺今次你哋嘅研究入邊咧，都有其實你哋有問到運房局啦，問到地監局嘅意見啦，咁佢哋都提到話，即使要求地產代理領牌，唔能夠解決發展商本身嘅問題啦，亦都係唔合理咁將境外嘅物業咧責任咧係轉嫁去地產代理嘅，咁其實佢哋都局方方面都係咁提 嘅 呢個。 我諗即係都係佢哋呢方面嘅意見啦。其實呢方面嘅意見，首先我哋係充分明白。其實在我哋做呢份報告之前，我哋都同唔同嘅持份者去做過溝通，包括咗運房局。咁所以佢哋呢方面個睇法咧，我哋係不單止理解，亦都係有充分嘅考慮。咁頭先其實我都回應咗其中一點嘅啦，就係話有啲事情可能係發展商出問題，唔應該將個責任轉嫁喺代理個身上。我希望我都即係解釋清楚我哋嘅立場。我哋唔係要佢去承擔人哋嘅風險，不過你有個責任去令到。市民咧係明白自己從事咩風險。咁另外即係都可以進一步講嘅，就係咪轉嫁責任咧？首先即係一個地產代理，佢唔係一個真係獨立嘅第三方，係發展商揾佢去代表自己向消費者推銷一啲自己嘅一啲物業，係嘛？咁你透過代理人呢句叫代理啊嘛，你代表緊發展商啊嘛，咁佢要承擔翻一啲責任係好合理嘅。第二，發展商。或者代理都是一個商業活動， 你都收緊發展商的佣金嘅， 係、 嘛？咁呢個係商業行為，我相信即係、就是、我又想講話，即係食得鹹魚抵得渴嚇。咁、你既然收得佣金，可能好豐厚嘅時候，你係咪要相對上承擔翻一啲合理嘅責任？係咪公道呢？同埋而家我哋嘅建議亦都唔係話要佢做一個所謂保證人嚇，唔係保證唔會有事，唔係話一出事咧一定要去地產代理咧就要去承擔曬。一啲可能都唔係自己產生嘅責任。我哋要求嘅只不過就係話喺你去推銷嘅過程裏面，你要有一個合理地去做一啲步驟，令到你提供俾消費者嘅資訊咧係有個合理嘅基礎，你都認為係準確嘅先提供，亦都要有個責任咧係對消費者咧係提供一啲足夠嘅警告或者提醒佢一啲面對嘅風險。所以我哋嗰個責任只不過係喺呢方面去針對住，亦都係一個合理地去採取步驟，唔係一個絕對性嘅責任，唔係要佢包生仔或一定層樓一定冇事，係絕對唔係我哋嘅意思。 OK， 咁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一個合情合理。 另一方面，我見地監局都有個意見，就話如果只係能夠透過啲持牌嘅代理去做即係喺香港啦買一啲嘅境外物業嘅話，可能咧就會違反自由貿易嘅原則嘅，有一個咁嘅睇法嘅。唔睇咧，你哋有 嗱？以我哋嘅理解，其實佢個背後個諗法就係、是、當你海外，譬如有個發展商想賣樓，佢而家可以有兩大選擇：第一，佢可以透過物業嘅代理啦；第二，佢都可以直接去賣俾買家嘅，即係唔通嘅任何代理。咁我相信佢哋嗰個焦點就係話，即係如果我哋要強制所有購買嘅物業都要經過香港嘅一個物業代理嘅話咧，就可能剝削咗一個發展商可以直接將個物業咧直接去賣俾買家呢個方面嘅權利啦。咁其實我哋都又係有考慮呢方面嘅問題，所以你見到咧，我哋有一個所以有五大建議，我哋有個第五個建議咧係壓到最後嘅，就係、是、第五個建議係咩？就係話咧。在適當的時候考慮是否需要強制發展商賣緊嘅物業一定要經香港經紀、香港的代理。但係點解我哋話擠到最後又係話稍後先再處理咧？就係睇翻現實的情況，在香港超過我哋嘅統計，即、就、係、是、超過八九成啊，境外嘅物業都必然會經過香港的代理去處理嘅。咁所以你話直接真係會成事嘅，由外地的發展商或者處理境外物業的發展商直接賣給買家，畢竟佔的比率是很少。所以如果我們是可以落實到我們頭幾個建議，處理好地產代理的問題，亦都做一些公眾的教育去鼓勵市民或者提醒市民，如果你買境外物業，雖然可能有人直接想賣給你，不過你透過香港代理的話，你受到的保障、受到的規管會多一些。我相信這方面我要直接去強制境外的發展商一定要經香港代理先買樓咧，亦都未必有需要。咁所以我哋係充分考慮，所以都冇堅持話呢刻要做呢樣嘢。 OK， 咁反映咗其實我哋都應該幾開明去接受唔同嘅意見嘅。 OK， 嗱，對於境外置業嘅情況或者啲問題或者啲經驗，你有想發表嘅話，歡迎打你18723111，18723111咧，同我哋講下。直播室咧就有消委會主席林定國喺度嘅。另外都想問一下林定國啦，除咗一啲嘅物業嘅代理或者營業員之外咧，其實而家見到譬如一啲社交平台，都有人咧會提到一啲境外樓盤嘅資訊或者宣傳嘅，佢冇實際做過交易嘅，可能係呢啲人可能係一啲藝人或者可能係啲 KOL 啦，所謂啲意見領袖啦咁，呢啲係咪唔受今次你哋建議希望修例去規管到嘅？ 嗱，我諗因為即係呢個就有啲即係複雜性啦，因為佢哋啲 KOL， 我諗你又好難話佢係經營緊一個地產代理嘅個行業嘅，咁當然即係佢哋要自己衡量下啦，因為即係從事地產代理。嘅定義就係話，你係幫助嚇你個當事人嚇，即係或者係一個發展商乜都好，係嘗試去推銷一樣嘢，係希望達成一個買賣合約，咁有機會從事緊地產代理工作嘅噃。咁首先要自己諗下，自己係咪照緊做呢樣嘢先？有可能自己即係踩咗個氹，自己都未知嘅，咁所以要小心啦。第二，即使你話係唔係納入而家地產代理嘅條例管制，即使我哋個建議實行咗。唔當佢係地產代理，亦都不等於佢完全法律上冇責任嘅、 嗯。 我亦都希望即係提醒大家，發布任何言論嘅時候要負責任嚇。我哋唔講咩成文法嚇，普通法你都唔可以講大話呃人。普通法都有一個要求，就係如果你做一啲疏忽嘅陳述嘅話咧，人哋都可以有一損失嘅話，喺某啲情況之下咧，都有機會你要需要承擔責任嘅。咁所以即係呢方面當然未必能夠完全去管到啲 KOL。 嗯， 咁但係亦都要再講就係、是、好多時候 KOL 只不過係第一步，佢吸引你聽呢樣嘢，但係始終佢吸引完之後，都會係將件事咧，可能你有咩興趣就再打邊個電話啦嚇，咁、最後你都會件事都會去到一個地產代理嘅身上，先至會繼續發酵咧成事嘅嚇，咁、所以嗰個可能係第一步。咁但係即係中間，我相信好少話你聽到 KOL 跟住就簽章入買樓。我覺得就呢個機會真係細嘅。不過揾個 KOL 吸引你去揾個香港代理嘅機會高啲。 嗯。 咁、所以呢個亦都係點解我哋將個重點放喺個代理，因為 KOL 佢唔會處理實在嘅問題，反而地產代理就真係會有個期望。佢係會提供啲物業嘅資料啊，相關嘅資訊俾個消費者。 嗯，除咗話針對營業員同埋地產代理咧，我見到你哋建議入邊咧都有一個話係加強規管一啲地產代理嘅一啲資料喺一手樓物業嗰度咧，就是、披露同埋一啲廣告內容嘅。入邊特別提到咧就話要有一份文件啦，去總結銷售嘅負面或者潛在負面嘅發現，咁等啲準買家可以喺買之前咧，都可以有一個充分即係知道各種唔同嘅因素啊、衡量等等啦。咁，但其實做代理有冇一個，尤其是海外樓咧，冇一個咁充分嘅知識或者咁多嘅資料去做到咧？實際上可唔可行咧？ 嗱，呢個就要講翻下而家個做法點先。嗱，而家咧其實地監局正如我講，有牌嘅經紀有部分係會處理到境外物業。咁地監局其實喺2018年嘅4月咧，係出咗一份執業嘅通知，係一啲指引，正正就係規範嘅一啲咧，即係境外嘅未完成嘅物業。 嗯， 咁個指引其中一個好重點係咩咧？就係你個地產代理係需要攞一份叫做盡職調查報告，唔係自己做，因為我哋唔可能期望香港本地嘅地產代理係明白曬、了解曬當地嘅一啲法律法規，但係你係需要揾一個境外合資格嘅人咧，做一份盡職調查報告。要包含一啲內容嘅，主要係針對住嗰個賣家嘅背景，即係發展商嘅背景。你係乜水先？存唔存在先？呢間公司，呢間公司有咩財政嘅來源可以支持你可以完成到嗰個成個發展呢？亦都需要提供一啲關於物業嘅資料，例如業權嘅問題，有冇攞到發展嘅許可，有冇其他嘅一啲限制？咁當中啲資料咧，當然有啲可能係正面嘅啦，但有啲可能係市民要明白嘅，譬如原來我喺外地。所謂個業權可能是一個有年期的限制的，我舉個例，咁呢啲係咪要提醒市民呢？因為就算你攞咗份文件嚇，而家有責任要俾市民睇嘅，你自己地產代理都唔明，要揾外地人去睇啦。咁你要期望市民睇完之後自己係明曬嘅話，唔係容易嘅。咁你點樣幫助市民去消化同埋了解個重要性呢？我哋覺得即係當然未必係件容易嘅事，但係個方向係要咁做嘅。 嗯， 就係如果見到一啲相對上可能係唔係咁好嘅地方，或者市民要知道嘅地方，即係負面嘅唔一定係壞事嚟嘅。不過你要知嚇，唔係一面倒好處，可能有啲影響嘅噃，係嘛？好壞唔係一件，唔係話好壞嘅問題，有啲係正面啲啊，負面所謂一啲係你要知嘅事情，可能會影響咗你嘅決定嘅。咁呢啲要特別提醒翻市民，我諗個精神係喺度。 但你哋今次建議冇具體講話啊，邊啲叫做負面啊，或者叫潛在負面啊？咁具體有啲乜嘢？點解唔列清楚咧？呢個又 嗱，我諗呢方面第一就係喺呢個階段，我哋嗰個報告嘅嗰個精神咧，都係要提供一啲即係大方向。 嗯， 咁我哋都相信咧，希望喺我哋出咗呢個提議之後咧，係同所有嘅持份者咧繼續有討論。至於實際所有嘅內容咧，我相信咧，我哋自己好坦白講，我哋都唔係咩都識嘅，我哋都係問人嘅啫。我相信咧要同地產代理同持份者，尤其是營業緊嘅地產代理，或者係地監局啊，或者相關嘅部門咧，去大家諗一諗嚇，坐低諗一諗，究竟從實際嘅操作上，邊一啲市民真係會特別關心咧？邊一啲真係會有影響到市民嘅咧？先至可以做一個列表咧，去講得清楚。咁呢個階段唔係我哋即係暫時可以做得到或者覺得需要做嘅事情， 嗯、 但係我哋想即係指出個方向， 係 應該係要點樣做個大方向，原則性係要點樣處理。 嗯，另外有一個建議我都想你講下，因為就話喺個樓位費嗰度咧，話引入七日嘅強制性冷靜期，即係而家可能買啲海外樓都有啲樓位費啦，咁就有一個冷靜期嘅。但係呢個七日係比即係而家買本地樓係咪話五日啊，仲長啲喎？咁即係點解會有個咁嘅決定咧？咁同埋話代理可以即係就算決定唔買，個買家決定唔買都可以收翻一啲合理嘅行政費用嘅喎。呢個有冇啲咩具體睇法 啊？嗱，第一就係、當然冷靜期本身最重要就係嗰個有定冇先嚇，即係呢個係個關鍵嚟嘅嚇。重點就係需要有冷靜期嚇，因為你個冷靜期就係令到市民喺真係決定博取買嘅時候，佢冇咁大壓力啊嚇，或者 唔會話因為我決定真係最終唔買啦，就血本無歸嚇，留位費，因為可能有一萬至五萬嘅我哋個睇法。咁你都好多錢嚟噶嘛？咁你一分錢都攞唔翻，咁其實你剝削咗市民去一個即係、就是、思考嘅一個機會係嘛？你都要諗噶。咁所以個存在緊要。嗱，至於點解七日，你總要定個日子嘅。 嗯。 好老實講，你話七日又得，五日又得，六日又得，我好難同你拗邊個合理啲嘅。但係總要有一個限度。咁我諗合理性就係你又唔可以太長，你太長你晾住人哋又唔公道，太短咧，其實你又唔係真係令消費者有合理嘅時間。咁所以我諗一個整體上一個常理嘅感覺咧，即係睇翻咧，我哋覺得七日都係一個相當合理。 嗯、 但你又話係咪一個最合理？我相信冇一個科學嘅可以解釋。咁、 嗯、 第二就係話，究竟係咪可以全數退翻咧？我哋又要調翻轉諗，因為你地產代理可能佢都要成本嘅，佢做到樓位費嗰一刻，佢都做咗自己嘅功夫嘅。咁唔通人哋要佢白做咩？咁講又講唔通。第二咧，樓位費都有個目的喺度嘅，就係喺嗰段期間，實際上你係真係霸住個單位嚇，嗰、啊、段期間人哋唔可以買噶咯噃嚇，即係留咗俾你嘅，咁你係享受咗一個利益喺度嘅。 嗯， 咁你要為個利益付出翻一啲少少嘅代價咧，亦都係不為過。 諗住幾多咧？最多可能 咁嗱，我諗我哋就真係我哋諗過呢個問題嘅，最後我哋特登唔寫嚇，唔係我哋縮骨，因為點解咧？呢樣嘢你要考慮下成本各樣嘅嘢咧，可能每間個代理都係有唔同，不過最緊要都係同市民披露嗱。當然你唔可以。即係玩嘢玩到個地步，就話我殺你九成咁，咁啊即係不如唔好俾個冷靜期啦，咁啊梗係唔可以咁啦，一個合理嘅數目。咁但係最終咧， okay. 你都要合理數。 好啊，唔該曬林定國上到嚟千禧年代啊，林定國咧就係消委會主席嚟嘅， 700亿元。团结香港基金土地及房屋研究主管叶文琪表示，由于呢五幅用地已经系熟地，估计政府最快会纳入下年度卖地表之内。经济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消费者委员会今年一月至到八月接到106宗有关境外物业销售的投诉，涉款1亿8300万元。消委会今年派神秘顾客走访20间商户，一共涉及36个境外楼盘，发现有营业员提供的资讯欠准确甚或误导。消委会促请政府规定所有从事销售境外一手住宅物业的地产代理和营业员都需要根据地产代理条例领牌。运输及房屋局回应说，大部分境外物业投诉源于发展商，只是监管地产代理不能够解决问题。对于销售境外物业需要持有代理牌照的建议，局方说境外物业卖家可以轻易透过互联网销售，如果强制同属没有领牌的物业拥有人和买家不能够买卖，和自由市场的原则不一致。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消委会建议所有销售境外一手住宅的地产代理必须要领牌，以及就楼位费引入至少7日冷静期等等。香港房地产代理业联会荣誉主席郭德亮表示赞成消委会建议，认为政府长远是应该成立销售海外一手物业地产代理监管局，以专责规管海外楼盘在港销售。不過短期就應該盡快擴大現時地監局職能至境外物業銷售。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新型肺炎疫情影響全球供應鏈，供港蔬菜價格亦都上漲。今個月內十款時令蔬菜每公斤批發價升26%到1倍有多。業界人士分析，近月菜價上升屬於10年新高。今個月蔬菜零售價平均較前貴咗大約30%，菜價上升同疫情影響。供货量、天雨甚至燃油价格上升，拉高运输物流成本有关。预计有关情况会持续到明年二月农历新年。东方日报报道， 城报报道，政府要求食肆负责人需要确保顾客在进入食肆之前，利用手提电话流动应用程式安心出行，扫描场所的二维码或者是登记个人资料。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今年二月就有關規定實施起，接獲14宗投訴，指稱相關的食肆並沒有妥善處理顧客登記的資料。調查後發現11间食肆使用共用的登記表格或者是登記簿，更加是有食肆並沒有設置表格收集箱，亦都沒有保持收集箱時刻蓋好，以及使用尚未展開的共用表格，被指是違反私隱條例保障資料的規定。私隐专员已经向所有涉事食肆发出执行通知。成报报道， 信报报道，监警会发表2020-21年度工作报告，指出需要制定检取被捕人士必要衣物的程序。报告提到一宗投诉个案，投诉人的父亲被捕之后，遭警员检取长裤作证物，并只是得短裤替换。 被告上庭获保释之后，同日不适送院，两日后就因为肺炎离世。投诉人质疑父亲的死因或者是同警署拘留时未获提供足够衣物所致。监警会确认涉事警员疏忽职守，指控获证明属实。监警会认为个案充分显示有必要制定具体指引，警方接纳建议，不过报告没有披露涉及疏忽的警员有没有受到纪律处分。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消委会表示今年头八个月境外物业销售投诉个案急增，当中很多涉及非持牌地产代理。社评说，监管漏洞存在多年，不时都有人呼吁修例，政府就以技术问题太多太复杂为理由一再推搪。当局是应该迎难而上处理问题，而并非抱着风险自负的态度，只是叫市民隔山买牛要小心。明报社评。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提到，港府固然难以监管海外法区发展商的倒闭、楼盘烂尾等问题，但消委会今次的建议，好像楼委会设七日的冷静期，不能够在广告提供夸张失实资讯，加拿大已经执行紧，绝非不能做到。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认为，立例可以令所有经纪领牌，令他们会有动力找靓盘，亦都会严谨选取合作伙伴和销售项目，整体业界质素都能有所提升。经济日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就说，世卫昨日公布美英是过去一个星期全球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病例最多的国家。社评说，新加坡、美英等採取與病毒共存的策略，結果近期疫情大幅反彈，更加證明香港不能仿效，應該是從嚴做好防疫措施，才能夠有效保障香港市民的安全和健康，全面對接國家的防疫要求，以利早日通關，重振經濟民生。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說，本港除了樓價高不可攀，近日年青菜售價亦都創下十年新高，加上活牛批發一年上漲兩次，雪藏食品等都受到疫情和全球影響而售價節節上升。社論說，當民間發起共享雪櫃為基層送暖，港府就對最貼身的食品價格飛升無動於衷，甚至以自由市場為擋箭牌，不知民間疾苦。《東方日報》政論，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講中壞車啦。丁九橋出九龍方向喺橋中間嘅快線啊，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屯門公路近住深井對出，咁亦都影響到青朗公路去翻丁九橋方向，龍尾排到去大欖隧道嘅九龍出口。咁再重複多次啦，丁九橋出九龍方向啦，近住橋中間嘅快線有壞車阻路，咁而家龍尾排到去屯門公路近住深井，咁亦都影響到青朗公路去翻丁九橋，車龍就喺大欖隧道嘅九龍出口。大埔公路入沙田方向近住桂苑對出，由於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最主要咧就影響咗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桂苑一段咧就比較擠塞，車龍排到去加德士油站對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丽城花园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和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胶袋装饰物、速递包装呢啲都系用完一次就掉嘅塑胶，滥用即弃塑胶唔止浪费，仲会污染环境。即弃塑胶可免则免，养成源头减塑好习惯。减边啲？ 几时减？减几多？喺12月29号或之前，去管制即弃塑胶公众参与网站 suseb.org.hk 话我哋知啦。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今集嘅嘉宾系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主席陈志思。 其实如果系真系顺境咧，你唔使听我讲，反而就系我哋点样去面对逆境嗰阵时候，我用咩心态去面对个逆境，先系更加重要。 与 CEO 对话2021转危为机。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喺随后嘅星期日早上10点到11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2021年10月29日，消委会建议销售境外一手楼地产代理及营业员需领牌。 本港下周二起恢复澳门回港二及来港二入境免检安排。 支联会及李卓人等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明年一月再讯。 马克龙与莫里森通电话，潜艇外交风波以来首次。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消委會一個有關於境外置業的研究報告，昨天就公布入面都提到說今年1月至8月收到106宗有關於境外物業銷售的投訴，涉款是 1.83 億。他們自己其實今年消委會都有派過神秘顧客去了不同的商戶20間，涉及是有36個一些境外的樓盤，發現都有一些營業員是提供一些資訊方面不準確，甚至有誤導的情況。消委会自己其实收到的投诉个案入边咧，都话嘅投诉种类有啲咩咧？譬如有啲就系话个楼盘嘅地址系错误啦，销售嘅文件入边咧就住发展商嗰个身份嘅描述咧都唔正确啦，高股楼价导致冇办法咧拎到需要嘅按揭贷款啦，亦都有啲准卖家咧系拎唔到。难以拎到楼位费同埋订金啊，咁样或者一啲咧系涉及一啲烂尾楼啊、项目延误等等咁嘅情况嘅。咁啊，头先都讲到啦，消委会有一啲唔同嘅建议，针对一啲境外嘅一手住宅嘅盘，咁啊，包括就话咧系规定所有从事呢啲销售境外一手住宅物业嘅地产代理啦，同埋营业员啦，要根据地产代理条例咧攞到牌照。另外都会加强咧规管呢一啲嘅。有關於一手住宅物業的資料披露和廣告內容，樓位費的話就引入一個不少於7日的強制冷靜期，這些都是消委會的部分的建議來的。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對於一些境外樓盤去投資去買的時候，會不會都遇到一些不同的情況或者不同的問題呢？講下你的看法，對於消委會的建議是不是可以真的針對到不同買一些境外樓時候遇到的問題或風險呢？18723。另外想跟大家講下有關於樂施會毅行者，原本咧就下个月19号至到21号系举行嘅，咁啊早前咧乐施会就收到政府通知，就话个活动咧系不获豁免限聚。咁啊乐施会引述政府嘅讲法咧，就话由于咧个活动比赛系位处于喺麦理浩径啦，难以咧系阻隔公众同埋参加者互相接触，咁啊加上亦都涉及咧系4600名嘅参加者同埋工作人员等等，咁啊认为当中咧系存在一啲潜在嘅传播疫情嘅风险啊。咁其实今次毅行者啦，就系前年同埋上年都系因为唔同嘅原因咧系取消咗，今次就系第三年冇办法咧系举行嘅。咁唔少人都会比较到之前另一个大型嘅运动项目啦，就系渣打香港马拉松啦，咁就系顺利举行嘅。咁今次乐施会嘅呢个毅行者就未能够系获批系可以举行啦。咁成个情况都想揾乐施会同我哋倾一倾啊。有乐施会筹募经理活动黄玉娴，早晨。 早晨，主持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你哋好。 你好，头先都提到话原本下个月19号至21号举行嘅，咁啊距离个活动举办大概3个星期到啦，收到通知话不获批嘅，你哋嘅谂法系点啊？或者点睇今次政府呢个决定咧？ 系。其實咧，我哋第一個反應就係非常之始料不及啦，因為那邊商因為實在離呢個活動個日期好近啊，所以我哋其實係原先喺一個狀態，就係已經作到一個最後衝刺噶啦。咁我哋都即係其實。 實際上做緊啲咩呢，就係一啲所謂簡介會啦，同埋我哋啲義工嘅安排啦，然後最後嘅細節嘅一啲即係譬如 book 曬車啊、剩啊咁樣。咁所以喺收到呢個政府嘅通知係話不獲豁免，即係話唔可以好似我哋預期咁諗係三日嘅實體活動呢，實在係即係好失望啦，即係第一個訊息就係咁，同埋係冇諗過囉，因為我哋其實都同政府由七月初啦，由第一個工作會議去到中間，即係好多嘅電話啊、電郵啊、嘅溝通同埋文件嘅往來咧，咁我哋得到嘅信息就係、是，即係我哋要符合好多嘅防疫要求啦。咁其實我哋做嘅都其實係一個比較即係點樣講啊？大路嘅，即係譬如要打兩針嘅疫苗同埋呢個48小時前嘅檢測。咁亦都有啲係相應我哋嘅活動係需要，即係個特點啊，我哋去自己去調校。同埋都同政府商討嘅，咁我哋嘅特點係咩咧？就係個活動個期比較長啦，同埋個路途比較遠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將嗰個人數就減咗好多啦，應該係而家剩翻原先嘅即係三分一到。咁另外咧就係我哋將我哋所謂嘅起點同埋沿途嘅檢查站一啲補給站咧，就我哋自覺係覺得即係稍為呢個人群嘅聚集嘅位置裏面咧，就係做一個密封式嘅管理。咁希望咧逢係有義工啦，同埋呢個參加者可以即係有機會會聚集嘅地方咧，都係令到確保裏面嗰個即係 1.5 嘅距離啊，能夠符合啦，同埋其實我哋個信息都係想保護大家咁樣啦，同埋符合呢個規例。咁所以喺我哋個情況嚟講咧，就係即係亦都我哋作為市民啦，都一路睇住呢個即係社會最新嘅發展啦。其實作為樂施會即係一個主辦機構，我哋其實係得到咁多市民嘅參加啦，亦都好多企業啦，即係公司啦。實際上裏面都好多政府部門嘅，咁因為我哋嘅責任大啊，因為要牽涉咁多嘅團體，其實我哋一路睇住就係、是，即係個心裏面咧，即係你問我最心裏面嗰句咧、就是，即係每日都喺度，即係因為有一個位置我哋係覺得我哋控制唔到嘅，就係、是疫情有機會係爆發。咁如果香港市民嚟講，就係、是、會有冇機會第五波咧？咁呢個我哋就覺得我哋太不幸啦。咁但係我哋一路睇住個情況都比較穩定啊嘛。咁正如你頭先講咧，就係、是、見到。上個禮拜日嘅周班馬拉松，咁實際上我哋好多參加者啦，甚至係同事啦，都係喺裏面參加個活動或者係做義工嘅。咁我哋都係喺裏面即係用唔同嘅途徑去盡量去學習佢哋。咁所以我哋係處於一個狀態，係覺得即係俗語應該點講呢，即係好十拿九穩咁樣啦，係啦。咁所以喺上個啱啱呢個禮拜二，我哋收到正式嘅拒絕通知咧，其實真係一個。即係震撼彈咁噶啦，其實喺、 okay. 我哋裏邊嚟講。 阿黃老闆，但我想問咧，喺過程中頭先提到啦，好多同政府方面有啲文書上面等等嘅交往，即係究竟即係點樣可以成功係辦到呢個活動咧？咁頭先你提到一啲嘅唔同嘅防疫措施啊，即係譬如喺人數上面減咗啊，喺個起點同終點上面有一啲措施要做啊，譬如參加者都要打曬針啊，等等。其實呢啲咪全部都係政府提出嘅條件嚟嘅，定係頭先有啲係你哋自己係反建議，而政府有冇俾過任何回應啊？如果你哋咁做嘅話咧，就有機會係可以辦得成嗰個嘅項目啦。咁 其實兩方面都有嘅，有一部分咧就係我哋譬如話將個人數減低啦，將個運作嘅時間係拉長啦，其實就係用嗰個所謂 common sense， 因為嗰個法例係要 1.5 嘅距離啊嘛，咁所以我哋自己係喺個活動嘅設計裏面咧已經係入咗呢啲元素，但係有啲咧就要真係隨住個疫情嘅發展，譬如話必須要兩針啦，同埋係必須要48小時嘅檢測啦，又或者係中間有啲再細啲嘅位嘅，即係譬如話食物必須要個獨立包裝啦，因為我哋原先諗咧就係即係為咗環保啊各樣原因咧，咁但係都經過一啲即係幾個回合交往咧，就係話獨立包裝嗰、那個即係安全系數會高啲啦，咁我哋都做嘅，係啦。咁去到一啲再細啲嘅位置，譬如話以往嘅活動咧，啲參加者或者義工咧係自己可以去一啲水站度斟水嘅，咁今年嘅安排咧就係、是、譬如呢啲就係我哋主動噶啦。就係、是、會戴埋口罩啊、手套啊，咁由呢個義工統一啦，係操作呢、這個即係斟水嘅嗰個 tap 啊，即係嗰個水出水位咧，就免卻呢、這個即係大家都掂又咁大家會即係感染對方啦。咁但係可能政府就話都唔夠、啊，我希望我哋啲義工戴埋呢個面罩。 咁 which 我哋即刻就會同意咗咯，因為其實都係容易做，同埋係個將個保護更高。咁其實個過程基本上都係咁樣嘅來來往往嘅情況。 嗯，我想讲下，即系民政处佢哋都有，民政局都有一个嘅回应，就话全球各地疫情仍然非常严峻，所以个案数字仍然居高不下。喺疫情仍然持续期间咧，政府继续以严谨嘅态度处理任何豁免群组聚集嘅申请啦，并且因应每一宗嘅申请嘅唔同情况同埋防疫措施慎重考虑，以防本地嘅疫情恶化嘅。乐施毅行者喺麦理浩径举行全程约100公里，咁涉及咧系数千名嘅参加者同埋工作人员，连续三日咧横跨数个区域进行。由于有关活动难以采取有效嘅措施阻隔公众同埋参加者互相接触，存在潜在嘅传播疫情风险，咁所以政府已经通知主办机构咧有关嘅活动咧不获支持举行。咁另外又话冇收到乐施会嘅后备方案资料啦。咁提到有一点嘅就系话话你哋冇即系冇一啲有效嘅或者难以采取一啲有效嘅阻隔公众同埋参加者互相接触嘅措施，系咪都认同呢个做法咧？其实都认同呢个讲法咧咁。 因为佢嘅要求咧就系、是、个活动嘅场地就系所谓100公里嘅山路嘛，其实都系一个郊野公园嘅范围啦。咁如果根据法例咧，就系、是、郊野公园范围咧系唔需要戴口罩，同埋系特别去所谓运动之中咧，亦都系法例讲咗系唔需要戴口罩嘅。咁而家佢即系通过书面同埋口头嘅即系联络，亦都系佢向传媒公布，即系大家而家都见到就系、是。佢而家最大嘅位咧，就係、是、我哋啲 checkpoint 同埋起點終點咧，都係密封式嘅管理嘅。但係中間即係話佢離開咗 checkpoint 之後，就有機會喺路途上遇到其他嘅行山人士，係啦。咁其實我哋曾經喺即係都諗過呢個 case 啦。咁其實我哋個活動咧就係先唔開波嘅，就即係多數人仲翻緊工啦，係啦。咁多數人咧都會喺星期六嘅即係大概夜晚啦，即係未進入星期日嘅朝頭早已經係完成曬成個活動㗎啦。咁其實我哋就覺得個活動嘅日期已經令同埋我哋將個參加者係大幅咁減低啦，其實已經係即係同山上面有機會即係相遇嘅機會好，即係已經係盡量減少啦。另外咧，其實實際上我哋因為都係一班即係成日行山嘅人啦。就喺禮拜六日或者假期咧，喺山上面咧，係真係係比呢個鬧市咧係更加熱鬧嘅。咁我諗我哋最大嘅即係疑問嘅位置就係喺即係社區零感染咁耐咁耐嘅情況之下，咁呢個風險同埋一個即係大即係佢點樣講係 open air， 即係一個郊野公園嘅情況。嗰、那個感染風險係咪真係咁大咁大呢？咁其實我哋到今日都仲有疑問嘅，咁只係我哋即係接受呢個判決啦。咁我哋都隨即展開即係另外啲應變啦。咁就係所謂轉咗一個 virtual 啦，係啦。咁其實我哋即刻就已經係好即係密鑼緊鼓咁籌備緊，即係希望大家義工同埋即係參加者啦，因為都練咗三四個月啦，我哋希望佢大家唔好嘥啦。咁我哋希望喺11月22日至12月12日咧，係大家都可以即係點樣講，眾志成城，繼續係即係覺得毅行者只係用一種唔同嘅方式去呈現，大家都仍然可以玩呢個活動嘅。 嗯，最後講下啦，而家你哋話有一個全新模式呈現啊嘛，會點啊？即係有啲咩取代而家呢個毅行者原本嘅方法咧？ 其實就最主要，因為如果係所謂實體咧，佢就需要申請呢個豁免令啊嘛，呢個係個法律嘅框架，係我哋唔能夠逾越嘅。咁但係如果係 virtual 咧，因為其實我哋今年喺年初二至三月嘅時候都搞過一個類同嘅所謂 virtual， 咁 即係虛擬啊，所謂虛擬啊， 叫虛擬係啦。咁、但係其實虛擬嘅意思咧，實際上啲人咧都係會一個即係實際上行100公里，或者係我哋今次就調校咗嘅方式，就係、是、如果佢覺得即係唔係好適合，就可以分做100公里分兩段啦。第一次就係60公里，第二次就40公里，咁就佢可能會比較容易啲去處理。咁就虛擬嘅意思係指即係喺嗰段時間，即係頭先講11月22日至12月12日啦，大家喺隨住自己方便嘅一個 schedule 啦。咁因為大家請假嘅情況都唔同啊嘛，咁就可以都係行翻墨徑啦。咁沿途咧，我哋就即係都會做一啲資料嘅搜集。咁最主要咧就係沿途有好多士多啊，即係鄉村嘅一啲 經營者啊，咁我哋希望都話俾佢聽，呢段時間佢有啲毅行者會到嘅，咁希望佢哋可以提供一啲飲品啊、食品啊，咁樣可以支援到佢哋。咁當然我哋會即係著力都提醒所有參加者，因為呢個限聚令嘅框架仍然存在嘅，咁所以我哋嘅活動咧都只會話四個人一隊，就唔可以超過呢個數字咁樣啦。咁而最重要咧，我哋會有一個通過科技嘅方法啦，就係有個 apps 啦。就係、是、希望班班嘅行者咧，可以用呢個 app 咧，係沿途即係計，當然有個計時嘅作用。咁對我哋嘅大會咧，就係、是、可以知道佢即係沿途嘅進度啊、下落啊。咁佢有咩情況，我哋都可以及時即係聯絡到佢，或者係即係一個關注啦。另外就係佢所有嘅家人朋友咧，係可以一路嘅追蹤佢，咁即係即係睇住佢個進度係點樣，或者係即係可以打氣啊咁樣咯。咁我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即係參與呢個活動啦。 OK。各位有冇即係原本參與咗毅行者嘅朋友啦？對於今次而家個活動未能夠用一個即係所謂實體原本嘅方式去做啦，你又點睇咧？1872311。另外我想問一下咧，因為今次其過往嚟講，毅行者咧都係樂施會嚟講個收入嚟講都佔幾大嘅，都話我見到啲數字話，譬如2018年嚟講啦，都佔咗差唔多17%嘅你哋嘅收入嚟講。咁今次而家冇咗呢個原本個方式去舉行嘅時候，會唔會都影響你哋？即係成個營運啊，或者令到一啲活動都本身要搞嘅，或者項目都要取消咁樣，有冇咁嘅情況？ 有嘅。咁因為實際上毅行者如果真係講個金額咧，係講緊即係因為好多公司啦，最主要係公司啦，亦都好多個人啦，但係以公司為主咧，係以呢個活動係為佢一年一度嘅一個所謂 team building 嘅一個即係大型活動啦。係。咁所以就係因為呢個原因咧，個活動係籌即係講緊即係千萬計嘅捐款嘅。咁就係佔頭先你都講咗係我哋即係接近兩成嘅，因為樂施會都係以公眾捐款為主力嘅。咁公眾嘅意思咧就係我哋普羅市民啦。咁而我哋嘅那邊商嘅工作咧，就我最主要我哋本地嘅項目咧，都係以最基層嘅即係譬如劏房户啊，又或者係少數族裔啊呢啲嘅工作啦。咁所以。 Okay. 實際上咧，即係可能同好多其他機構或者係公司一樣咧，我哋喺舊年以來咧，都係不斷最大嘅努力咧。我哋管理層帶住我哋，就係我哋自己係減咗好多嘅即係行政費啊。咁希望可以 keep 到嗰個比例啊，即係話嗰個能夠放喺項目方面嘅比例都係盡高嘅。 Okay. 今次突然而來咧， 仲有20秒啫嚇， 計緊數係啦。咁就真係影響好大嘅，所以我哋都再呼籲大家毅行者啦，或者公眾啦，都可以繼續支持呢個活動啦，同埋樂施會嘅扶貧工作。 好啊，唔該曬黃玉嫻同你傾到呢度。黃玉嫻咧就係樂施會籌募經理嘅活動啊。對於今次活動未能夠以原本嘅方式去舉行，你又點睇？1872311，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交部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以视像方式参与听日起一连两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20国领导人峰会，并将在峰会上发表讲话。香港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在法例实施之后，金管局主动向国际金融机构和投资者解说，初期投资者存有疑问和担心，至去年底时，投资者大部分提出的问题已非国安法，而是香港的机遇。有舆论指近年的疑问潮令市场忧虑，或者导致本港人才短缺，甚至削弱竞争力。余伟文指不太担心，形容补充得好快，金融发展和机遇亦产生人才需求，又指见不到资金流走。提到政府计划取消大部分豁免群组免检疫安排。余伟文说，政府首要目标是与内地通关，相信金融业理解要作出某程度牺牲和容忍。他指香港与内地关联紧密，很多在港金融机构业务与内地有关，恢复通关对他们亦有很大帮助。

今次毅行者佢未能夠如期舉行，咁當中有冇一啲咩原因或者細節上個安排上係未能夠符合到大會呢？嗱，咁我諗真係要由主辦單位或者相關嘅政策局咧，可能係出嚟解釋啦。咁因為而家其實我哋都係估估下。咁因為如果純粹喺即係你譬如你講緊，即係如果參與者佢已經打齊曬兩針嘅新冠疫苗啦，咁同埋就係話佢已經有48小時內嘅即係陰性證明咧，新冠疫苗新冠測試嘅證明咧係陰性咧，咁我自己覺得個風險係相對地低嘅。咁所以即係兩者點解即係會有個差異？我相信就可能旁人未必太知識，咁可能就由翻主辦者去解釋會比較好啲。 OK， 不過總之你整體嚟覺得如果毅行者就咁睇表面嚟講，嗰個風險都相對低啲啦。嗱，講翻我哋原本嘅路線，起點就係西貢北潭涌，終點就係元朗大堂嘅。咁就話48小時之內咧行100公里啦。咁亦都話嗰個隊伍係唔多過600隊，咁夾埋啲其他嘅人員咧，大概4600人度。呢個佢哋原本預計嘅情況嚟嘅。好啦，咁見到即係政府有個講法嘅，都話即係毅行者呢個活動咧，係難以採取有效嘅措施阻隔公眾同埋參加者互相接觸喎。即係講緊喺個山上面係咪有一啲咁嘅，即係的確可能因為參加者喺個山上面，其他公眾一樣可以喺個山上面去有呢啲行山嘅活動噶嘛？係咪真係有一個潛在嘅傳播風險係咁大，而令到個活動係需要取消咧？點睇咧？呢個人？ 嗱，如果你睇翻而家我哋即係個社區零確診啦，即係。在咁嘅情況下咧，即係其實我哋嘅風險係數係低嘅，即係本身社區冇一個，譬如隱性傳播鏈啊，或者有啲群組爆發，咁所以變咗其實喺個大環境嚟講，我哋係屬於低嘅。咁冇錯的，而且確你喺個即係譬如郊區、山區，你未必能夠好實時或者能夠即係肉眼咧監察得到佢哋即係譬如佢哋隊伍同隊伍之間嗰、那個即係緊密性有幾多，或者個傳染風險。但係問題我哋都係講個大環境啦。譬如你即使你喺馬拉松嗰度咧，我相信即使你有啲監察人員啊，或者大會嘅職員喺馬拉松嘅道路上可以睇到，咁但係問題其實你都係遠遠距離咁睇嘅。咁我自己覺得即係我自己覺得可以即係如果下次有機會再舉辦嘅時候，可以即係不妨就係即係諗下究竟係唔係真係個風險大得咁緊要啦？我自己覺得咁如果你譬如有一個活動你係舉辦得到，但係另外一個舉辦唔到，可能個迴響可能會大啲。不過點都好啦，即係可能都係由翻大會佢哋去、 okay. 去作個解釋啦。 好啊，另外想問一下曾醫生，有關於三日一檢嘅一個措施，就話除咗之前咧已經一啲機場嘅特定群組人員之外啦，而家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啦處理呢個冠狀病毒個案嘅醫護人員啦，都要三日一檢啦，同埋啦其他高風險啊高暴露群組人員咧都會陸續獲安排咧係接受加密檢測嘅，即係。講緊去到三日一檢啦，你點睇呢一啲嘅群組要做咧？講緊係包括一啲洞房工作人員啦，一啲特定嘅貨櫃碼頭同埋船務工作人員等等都係嘅。咁點睇要去到三日一檢呢個頻率咧？ 嗱，我諗呢個頻率就即係希望係同國內嗰個而家現行做緊嘅習慣或者方法咧，係盡量拉近啦。即係如果我哋跟住落嚟，希望可以即係。同國內通關嘅時候咧，咁即係國內佢提出咗有啲咁嘅要求，咁我諗特區政府都可能都要即係去回應啊，或者專家對接小組都可能要即係有所回應。嗱，咁我自己覺得就先講科學先啦。咁如果我哋真係要即係外防輸入嗰度的而且確你機場嘅高風險高暴露嘅。工作人員咧，咁的而且確係需要嘅，我自己覺得。咁同樣地就係喺醫院啊，即係要照顧相關確診人士嘅醫護人員咧，其實喺道理上咧，亦係即係符合嘅。咁當然你話喺指定隔離酒店嘅員工啦，咁其實我相信亦冇爭議性嘅。至於你話冷鏈嗰部分咧，就呢個係一個新嘅即係睇法，因為國內咧佢對冷鏈嗰、那個 相關行業嘅即係工作人員咧，佢哋嗰個即係要求咧都係嚴謹嘅，因為佢哋唔希望透過即係透過貨物啊，係即係冷藏貨物啊嗰啲嘅途徑咧，即係有啲嘅個案係透過咁樣係進入到即係國內。咁所以亦唔希望香港係成為一個缺口。咁所以如果你睇翻呢度咁多樣咧，其實如果你純粹睇科學咧，咁其實係冇一個即係質疑性喺度嘅。咁但係當然啦，就因為都要同即係相關嘅員工啊、前線嘅員工咧，可能講清楚點解有啲咁嘅改變啦。我相信佢哋都會明白。咁如果真係跟住落嚟係可以成功通關嘅，咁我哋香港人啊或者所有人都其實都應該係好多謝佢哋肯即係我講嘅員工咧，就肯即係三年一檢啦，即係俾人哋去撩鼻啊咁等等。咁我相信大家希望喺一個咁嘅互相理解嘅情況下去執行到呢樣嘢咧，我諗希望會比較好啲。 OK， 但我見其實機場特定群組啦，同埋頭先講到臨時醫院嘅工作人員，其實全部都打曬完成曬成個疫苗接種嘅。喺個密度上，需唔需要再去到三日一檢咁密咧？即係頭先講話科學嚟講。 嗱，我諗其實就即係佢冇日日一檢，我自己覺得都已經係即係一個即係 鬆手咗， 已經係一個鬆手咗啦。咁因為你譬如我哋近排都前不定時都聽到一啲即係海外翻嚟嘅人士，佢即使打齊針，佢都可能會驗到佢有係一個確診個案啦，可能佢未必有病徵。咁同樣地就係話，如果喺呢啲地方工作嘅人員，如果即係即使佢打齊針，佢可能佢個即係屬於高風險高暴露頻率嘅人士咧，咁佢都有機會嘅嚇，即係都有機會係一個無症狀嘅感染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一個咁嘅頻率三日一檢，我自己覺得已經相對地鬆手啲嘅啦。 Okay. 不過問題即係有冇得喺往後可以再有得傾咧？咁我相信等佢哋嘅員工啊，或者等等咧，同政府有關方面可以睇睇。 好啊，唔該曬曾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 唔該。 好，曾其恩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建恩。制作张凤平。 人有惰性不容易改变，这点众所周知。问题是当我们有需要改变自己或者其他人的行为，要怎样做？改变很容易 ，switch how to change things when change is hard。由两位心理学家奇普希斯 （Chip Heath） 同丹希斯 （Dan Heath） 所著，深入浅出地简介改变行为的方法。希斯兄弟是行为心理的专家，无论你想戒了自己的坏习惯，定是希望说服你的伴侣、朋友、同事改变自己，这本书都值得一读。 为什么改变总是举步维艰呢？希斯兄弟引用心理学之中象与骑象人模型 Elephant and Rider Model， 说明人的心智有两部分，分别是骑象人和大象，代表理性和感性的自己。骑象人代表理性，好似能够指导大象行走的方向，但是如果大象被某些东西吸引，执意要向那个方向行，骑象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比拟的，最终只会由大象，即是情感，决定自己最终的行动。 改变之所以艰难，是因为我们通常只顾理性上说服自己改变需要，而忽略鼓励感性的自己拥抱改变。就好似你一味说服自己做运动有益健康，却唔设法令自己爱上运动，例如邀约心仪对象一齐啊，咁样嘅改变自然系有心无力。 而要真正做到改变，需要兼顾理性同埋情感两方面，再为自己创造有利改变嘅环境。先讲理性，例如你要食得健康，需要清晰定义目标行为，食多啲菜系唔够嘅。每日午餐亦都要食素先至得，然之后你要令自己感性上有动机改变。 通常善用社交嘅力量都系一个好选择，例如你可以加入素食群组，同朋友互相分享健康美食嘅资讯。最后系环境， 亦即係令自己易做。例如定期在网上订购蔬果，令雪柜随时都有新鲜美味的健康食材，这样改变就水到渠成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改变好容易》，作者奇普希斯和丹希斯，由大快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發表的施政報告提到北部都會區，其中當中都提到政府會逐步收回數百公頃的私人擁有的濕地和魚塘，優化去管理的，亦都提到會設立三個濕地保育區，當中涉及南生圍、豐樂圍、大生圍、豪學圍等等的魚塘地帶。見到特首林鄭月娥在之後接受報章的訪問時都提到設立三個保育區是破格思維等等的。对于现在已经在这些位置做一些经营鱼塘的，尤其是一些养鱼户来讲，有几大影响呢？请你一位嘉宾在电话旁边跟我们谈。有香港农业联合会副会长郭志友，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主持你好。 早晨，郭志友。刚才提到说会收回在北部都会区，收回湿地和鱼塘去发展三个湿地保育公园。其实你们怎么看作为养鱼户？ 其实政府呢次大刀阔斧咁收晒全新界嘅鱼塘咧，咁我哋初头时都四出了解， 算唔算全新界？应该定系净系北部啫嘛，系嘛？叫都算系 全新 界 啊！由流蒲山尖鼻咀至到马草龙啊！全新界冇鱼塘啦，除咗沙头角南涌边皮有几个之后，全部收晒啊！呢次 系对你哋嘅影响系点咧？或者你哋业界有冇再倾过咧？听到之后 呢次。大家都認為政府收曬新界嘅魚塘，又冇個時間表出嚟，對私人土地魚塘咧，即係租地養魚嘅養魚户咧，影響係非常之大嘅。因為業主咧有權提前收回魚塘，唔繼續租俾我哋。咁養魚户咧就冇得養，變咗即時失業嘅。 而家有冇一啲嘅魚塘嘅業主已經係提出話收翻個魚塘？ 有啊。譬如仲有三年租約嘅咧，佢哋會提前咧就話做多一年啦。咁啊，因為租約寫明咧，雙方做與唔做咧可以提前三個月通知嘅。啊，咁續租嘅機會係零嘅。 嗯，但其實佢哋收翻同埋即係而家即刻收翻啦，同埋到時政府先收翻，佢哋同樣即係作為業主嚟講都可以獲得賠償噶。點解呢個時候佢哋咁做咧？ 因為嗱，業主咧都想因為政府收魚塘咧，已經有個既定政策喺度嘅。魚塘咧有青苗啦、開荒費啦，呢、這個補償係俾耕者嘅。至於業主咧，個土地賠償咧，當然係一定有啦。而家睇落去咧，佢哋想連嗰、那個開荒費、青苗，第日都唔想再同租客有個爭拗啊。提早收翻，到時政府登記嘅時間係我自己嘅咁啊，佢哋全部落曬袋咯。 嗯，剛才你讲呢一笔系咪就系、是、我见叫食用鱼和鱼苗的塘鱼养殖者特惠津贴，系咪即系呢个名字？其实 系啊，系冇错，一系的确系。 而家有几多呢啲嘅，即系你哋听到啦，有几多呢啲养鱼户系要有收到话业主通知，要喺短期之内收翻个鱼塘，有几短期咧？ 暂时已经有十几户通知噶啦，喺政府公布嘅咧就系话有60%系私人土地，40%系。官地上边养鱼嘅， 几时要交翻个鱼塘出嚟啊？咁变咗你哋，即系呢一啲收到要业主收翻个鱼塘嘅养鱼户， 一年至两年不等嘅。 咁变咗就即系你哋可能即系或者呢啲受影响嘅鱼户就要即系即刻要放弃个鱼塘啦，或者成放弃咗佢哋嗰个事业噶咯。 冇办法噶，因为法治社会有租约条例喺度。租約亦都寫到明啊！你唔做，你可以提前三月通知我，但我收翻你，亦有權提前三個月通知你嘅。 我想問咧，你哋係咪本身聽到施政報告而家話會收翻一啲魚塘濕地嗰陣咧，你哋都有同政府有見過面嘅呢段時間？ 冇噶，我哋都係喺特首最後一份施政報告裏面見到收曬新界嘅魚塘作保育用途，咁咪做。建增加三个湿地公园，南新围、大新围，跟住三宝树、豪学围三个湿地公园，咁我哋就觉得好奇怪。咁去了解，原来系 证实咗系真嘅咁样。 嗯，但事后有冇同政府任何代表见过面咧？出咗施政报告之后， 有同渔护署了解过个青苗情况系点样啊？咁，佢都话青苗嗰个鱼苗补偿咧，个开耕费咧就耕者噶啦。啊，你租佢地个土地系业主嘅。个土地价当然系业主收啦，我觉得呢个系合理嘅。但系政府佢个施政报告又冇时间表，咁亦都话十年八年都未定咁样，咁点解你会响呢个时间会即系公布咗全世界新界嘅鱼塘都收埋咁？我哋养鱼户真系觉得好彷徨啦。 嗯，你哋而家谂住希望点样做咧，或者政府点样回应会可以帮到你哋咧？ 嗱，我哋希望政府咧真系積極提前去收翻啲魚塘，又或者而家即刻做落嚟做一個凍結調查，開荒費好明顯就係我哋養魚户將個土地開荒成魚塘，呢個費用係我哋付出嘅，唔係業主付出嘅。啊，最基本可以喺呢度同幫協助耕者同業主協商。个赔偿第一，佢点样处理？啊，又或者最积极嘅就话，最好三两年已经落实咗佢，啊，落嚟做一个冻结调查，系某人嘅就系某人，因为渔护署咧就表明咧，佢哋打开个电脑咧，每一个鱼塘都知道边个奸者喺度嘅，而家， 嗯， 啊，而系你话做咗十几年，一直做紧嘅咧，那个开荒费咧，应该系奸者嘅， 嗯。咁如果而家即系政府，头先你希望政府做一个短期，即系快啲做冻结啊，或者知道究竟嗰啲鱼塘系边个营运紧咧？咁如果真系唔做嘅话，而又有业主收翻晒嗰啲鱼塘嘅话，而家你哋现有啲养鱼户有啲咩打算咧？又 哇，呢、這个欲哭无泪啊！因为法治社会都冇计噶，因为合约定明喺度，佢绝对有呢个权利噶。但系我哋好不满政府点解咁样去公布出嚟咯 ？OK， 即系总之，如果事前就沟通好啲，就。更加理想咁， 系啊系啊。 OK， 好，我话唔该晒郭志友，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郭志友咧就系香港农业联合会副会长嚟嘅，同我哋讲到有啲有关于北部都会区一啲嘅养鱼户啦，而家话要收翻一啲鱼塘同埋湿地嘅时候咧，发展做三个湿地保护公园嘅时候咧，咁佢哋嘅一啲睇法。咁佢头先当中都提到话有一啲嘅鱼塘咧系有业主系话想系短期之内收翻佢哋嘅鱼塘等等嘅。咁啊，而家咧同大家讲下天气情况啦。外面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5%。咁啊，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啊。今晚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周末咧系期间系多云，有一两阵嘅雨咁。下个礼拜咧初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就东北季候风咧系正影响华南嘅。咁啊，今日同大家都讲咗好多唔同嘅题目啦，从啱啱讲到就有鱼塘啦，咁再之前同大家讲就有关于乐施会毅行者嘅活动，咁因为考虑到咧即系一个嘅风险问题，咁所以就未能够用原本嘅方法咧系去举行嘅。咁啊，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再见。